德国反敌论坛13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支持我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参加者写给美国的公开信。另外，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1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支持我国关于自卫核遏制力的原则立场。